刚才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男人》，收录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也许并不算是当年最出色的，但是它是对于林忆莲本人来说最重要的一张唱片。因为自此之后呢，林忆莲成功地将香港的表演模式转移到台湾。林忆莲在舞蹈、肢体语言以及舞曲乐风的掌握上都有非常上佳的表现。对于当时并不熟悉此类表演方式的台湾听众而言，这绝对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可以在歌手的声音表情之外感受到精密设计的效果。自此之后，林忆莲开始推出大量的国语专辑，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她的声音表情越来越丰富。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一对组合呢，是来自于90年代最被人怀念和记住的声音，尤克里林，多情种。 尤克里林来自于两个非常爱音乐人的组合，一个是我们所熟悉的林志炫，而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已经退居幕后的李季。而在他们两个人的歌曲当中，我们也很少听到李季的声音，而刚才这首歌算是其中一首沧桑和有劲的非常男人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歌来自于王菲。 任你知每次闭上眼也看到你，柔情抱我吻我再送予我依恋，心中深处仿似是一出戏在放映，而主角有你。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几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斑斓的爱轻轻唱。若是你共情人而自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梦乡，靠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从十世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于晚空，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将星光心注意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朽的爱轻轻唱。沿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永远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回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唱，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伴星辉跟恋爱梦心心抱拥。为世间不朽的爱轻唱。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不老的传说》，收录在张学友的音乐舞台剧《雪狼湖》当中，这是他的主题曲。他随着《雪狼湖》的巡回演出曾经被传颂一时，而且呢，这首歌也在当年获得了1997劲歌金曲十大中文金曲奖。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一首让张学友成名的作品，不过我们要听到翻唱的版本，更沧桑更狂野一些的版本，这是来自于迪克牛仔所翻唱的《吻别》。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其中最大一个漏斗面积达8800多平方公里，约是北京市市区面积的12倍。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不只为了未来，更是为了现在。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听孟庭苇唱歌的，我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会她的很多旋律，而孟庭苇在我们的年少时期，也就是纯真年代这几个字的代言人。 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花唱老歌，如梦如烟的往事散发着芬芳，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小河流 孟庭苇在70年代就已经在台湾的民歌西餐厅驻唱了。那个时候还是学生的他，出了校门就得赶紧打点完功课，偷偷地背着家里的意思在餐厅来唱歌。那个年代，他背着吉他，怀着梦想，在现实的舞台上，尽管那个舞台并没有那么尽善尽美。那个年代的歌手还不太懂怎样打扮，也没有多余的金钱来打扮。当时他凭借的只有他的声音和真的感情。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往事》的歌，也是孟庭苇在学生时代曾经在民歌西餐厅多次唱到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跟孟庭苇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手，他们都属于80年代最美好的记忆。这位是苏芮。有人叫苏芮为铁肺歌手，也有人叫他铁嗓歌手。他的一袭黑衣和他的坚持和倔强几乎成为了他的标志。像刚才这首歌《跟着感觉走》也一度成为80年代风靡内地的一句流行口号。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老歌，这是来自我们艳芳的《亲密爱人》。不过呢，我们要听到的这版本是来自庾澄庆在很多年之后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轻快的改编。 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人懂，只是想你太浓， 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爱的，请你的爱，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到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爱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 灯，亮晶晶，黑沉沉。 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几乎是所有的歌手在他成名和出道之前都有过一段艰辛的路途，除非他有最好的运气和包装的不谈。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绝对是实力派的女歌手彭羚，她在正式出道前也是替很多的歌手来担任幕后和音，在那一个阶段她磨练出了纯熟的歌唱技巧。 就算了泪，就算了。 心碎花也不会后悔，不会后悔。 他的轻柔的嗓音，再加上近乎完美的演唱技巧，让他一下子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1994年，彭羚到台湾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第二年就推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张《随爱而飞》的专辑。因为双白金的销售佳绩，也大大的打开了他在台湾的知名度，从此奠定了华语乐坛新天后的地位。接下来，大牌主打歌要跟你听到的是文章的路长情更长。 曾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方向，美丽的世界里早已经变了样。那么长的一段旅途，是你让我变得更坚强。不管那人生是否会有的忧伤，我真不知道爱你会有那么难。也许你早已经离开了我的身旁，我不要和别人一样，我会把眼泪往心里藏。相信你知道我的情感，这一生我永远不能忘。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伤？你对我还是一如往常？ 是一如往常。难道你真的那么任性将我遗忘，还是如你说的流畅情更长？ 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小时候，我生活的大院儿简直就是一个方言联合国，南腔北调，花语满天。 小松，你这弄啥嘞？ 小松，你别吃过了吧？ 眼镜儿，里边脑壳有乒乓球，醒醒，老子弄你。 铁子，我是小宋，你赶紧过来，咱一块聚一聚，拜摸去，赶紧的，赶紧的。 乡音就是家乡的山山水水，一方水土一方人，无论走到哪里，把乡音带在身上，就是把故乡留在心中。 随着村庄的消失，人口的迁徙，方言的逐步消逝，带走的将是一个个饱含乡情的文化印记。留住乡音，留住记忆，留住故乡的原声。 北京时间17:00，FM98